第十四章，对性德软弱的人，你们该容纳，不要为意见而争论。有人以为什么都可以吃，但那软弱的人只吃蔬菜，那吃的不要轻视不吃的，不吃的也不要判断吃的，因为天主已接纳了他。你是谁？你竟敢判断别人的家仆？他或站立，或跌倒，都由他自己的主人管。但他必站得住，因为主能够使他站得住。有人以为这日子比那日子强，但也有人以为日日都一样。个人对自己的心思应坚信不疑才好。那遵守日子的是为主而遵守，那吃的是为主而吃，因为他感谢天主。那不吃的也是为主而不吃，他也感谢天主。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生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的。因为我们或者生是为主而生，或者死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，因为基督死而复生了，正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。你为什么判断你的弟兄？或者你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？我们众人都要站在天主的审判台前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我指着我自己起誓，上主的誓语，众膝都要向我跪拜，众舌都要赞颂天主。这样看起来，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交自己的账。因此，我们不可再彼此判断了。反之，你们应拿定主意，总不可使弟兄失足或跌倒。在耶稣基督内，我知道并深信，没有什么本身是不洁的，除非有人想什么是不洁的，那东西为他才是不洁的。如果你因着食物使你的兄弟心乱，你便不是按照爱德行事，基督为他死了，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使他丧亡。所以你们不可使你们的优点受到诽谤。其实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，而在于义德、平安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。凡是按这原则侍奉基督的，才为天主所喜悦，为众人所称许。所以我们该追求平安的事，以及彼此建立的事，不可为了食物的缘故而摧毁天主的工程。一切固然都是洁净的，但若人吃了能使人失足，这为他便是恶事了。更好是不吃肉，不喝酒，不做什么能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。你有信心，就在天主前为你自己保有吧。那在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上问心无愧，才是有福的。但谁若怀着疑心吃了，便被判有罪，因为这不是出于信心做的。 但不出于信心做的，就是罪。